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在你身边的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8月30号星期一14:04，我在这里，我是古月，古典音乐。周一以后每个周一的古典流行，其实最近都在改版，给你带来的是今日古典，在你身边发生的古典音乐的事情，在国际上了解古典音乐的最新动态。今日古典，为古典发声。同时在本周也是继续上周的有个内容，就是开学季，在每天节目的第开始的第一首作品，给准备上学的孩子们、家长们来打气加油。那一开始的听到这首作品就是晴朗的一天，选自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这个旋律相信你并不陌生，那我这里带来的跨界版 Opera Babies。 一开始这首改编版很具有动力，而进入初秋的北京，今天还挺炎热的，也是天高气冷。 而一开始为什么带来这首作品呢？其实也和在今天的今日古典有关，因为你知道吗？世界上最炫酷的舞台终于换新了，换的就是蝴蝶夫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大几大著名的音乐节啊，像萨尔斯堡啊、Promise 呀、啊，还有包括拜洛伊特音乐节啊等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古典音乐节。但是你知道，古乐我最羡慕想要去到的是哪个音乐节吗？就是布雷根茨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是在户外举行的，而且每次户外的这个大的布景真的是令人羡慕，特别想亲自感受。布雷根茨音乐节建于1946年，延续至今已经有75年的历史，是欧洲最著名最重要的音乐节之一。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太了解，但是相信以后越来越多的了解它，知道它。因为呢，布雷根茨音乐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水上舞台。其实这个水上舞台，我记得是某一部《零零七》当中，近几年当中展现过这个舞台。当然，《零零七》系列嘛，一般也会把这个舞台炸掉等等。那其实包括《碟中谍》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呢，对不对？那每年的夏天呢，都会在博登湖畔呢举行这个最炫酷的歌剧演出。本来今年呢，其实就应该换舞台，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去年的舞台呢延续到今年。而2022到2023布雷根茨音乐节的主题歌剧就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刚才也说了，这个主题呢，本林应该呢是在2021到2022的水上舞台去做的，但是呢，受到疫情的影响，在今年呢，继续沿用的是弄臣的主题。那明年呢，就会出现了歌剧《蝴蝶夫人》的主题了。《蝴蝶夫人》将于2022年7月20号首演，明年的7月20号。一般来说，很多音乐节呀，还有包括艺术节呀，还有包括很多的音乐季呀，都会提前一年呢，会宣布自己的计划。那说到2022年7月20号首演的《蝴蝶夫人》呢，会在苏黎世歌剧院艺术总监 Andreas 将担任导演，携手他的团队，利用舞美设计的大师是 Michael 列文的舞台布置，为博登湖畔增添一番特别的歌剧风情。而蝴蝶夫人呢，将由意大利指挥家马苏拉指导的是维也纳交响乐团、布雷根茨音乐节合唱团与布拉格爱乐合唱团来上演这部歌剧的大卡司。说到这，你了解了吗？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就觉得也很符合开学季，是不是？一首很气氛很好的、很积极的，而且气氛很大型的作品，来自于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而这首作品呢，经常也会在音乐会的加演当中或者作为套曲来上演。那么在古典流行周一今日古典这个内容来上演这首作品是谁的版本呢？下面要发布的内容呢，是刚刚在今天上午8月30号今天上午中国爱乐乐团发布的2020到2021音乐季。怎么回事？其实这是也是因为上年的音乐季到今年呢开始顺延，应该是2021到2022的音乐季。那在今天上午呢，中国爱乐乐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我也去了中国爱乐乐团的排练厅，在今天上午11点举行，是在北京北展的排练厅。很快在明年中国爱乐的新的音乐厅就要开始建成了，落成会是在工体，大家以后可以到工体这样一个大家都会去的地方来感受中国爱乐的新的音乐节。不过呢，在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正式的建好。来说说中国爱乐乐团的新的音乐节的安排吧。在这个全新的音乐季里呢，中国爱乐团精心为观众准备了16场交响音乐会与2场室内乐音乐会，从演出的形式呢与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尝试。怎么样大胆的突破和尝试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呢在去年和今年我们的内循环就是在国内的艺术家举行的音乐会，那由于疫情的影响呢，在第三个音乐季，其实这是真的是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那其实2020到2022的话，这是第三个音乐季了，会有影响。面对这个最大的行业危机，其实爱乐也是积极行动。新的音乐季呢，当然采用的是现场音乐会直播以及直播的这种两种不同的形式。众多会有新老客座音乐家将在这个音乐季来客席登台。在一年多以来，大家呢都在探索新的形式下的乐团乐季怎么样来演出。那像在去年中国爱乐团告别舞台长达半年之久，取消了音乐季演出13场。那另外呢，在应该说在前年和去年，在去年呢，在这个音乐季2020到2021这个音乐季呢，取消了7场音乐会，变更还有取消。所以呢，在接下来的音乐季怎么样来安排呢？其实呢，我也看到在音乐季当中呢，会写有一些大师会参加，比如说早就一直顺延的像迪图瓦大师啊，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一些音乐家写在音乐季里。但是呢，其实中国爱乐乐团的总监于龙先生也是给大家介绍，不能说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就不排了这个演出的计划，而是根据疫情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音乐家来替代随时的救场来演出，国内的音乐家们。那其实生活在继续，艺术也还在继续啊。那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斯拉夫舞曲，指挥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于龙。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其实是希望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带给大家不同的来欣赏，不同的来感受。同时呢，也在说说在今天古典音乐圈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那刚才呢，也是介绍了中国爱乐团发布的2022到2021的音乐季。其实呢，在刚刚过去的音乐季里，原定参加演出的一些海外艺术家均无法抵达北京，那众多的中国音乐家都是临危受命救场登台，其中呢包括小提琴家李宇和、高参大提琴家赵云鹏，钢琴方面呢还有万杰尼，管风琴家呢还有刘东来，指挥家张杰敏、林大业、黄奕等等，他们的表现呢也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在新的音乐季里呢，中国爱乐呢还有更多的中国音乐家提供登台的机会，舞台上呢将迎来许多大家喜欢的新老面孔，像钢琴家鲍阳、元芳啊，都已经参加过古典流行的像直播啊，元芳也是老朋友。还有呢，著名的小提琴家徐威林，还有曾诚、刘瑞，大提琴家呢，还有像包括黄北新、陈一柏，还有呢单簧管演奏家薛光耀等等。在新的音乐季里呢，中国爱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于龙先生将在五场交响乐里执棒，以及呢还有像常任指挥夏小汤，以及黄奕，以及助理指挥于吉呢，也都将指挥自己擅长的作品。而在这一季的音乐季中呢，我们的中国爱乐团会呈现什么样的作品呢？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兼具，听到不一样的中国爱乐之声。你看，国际上有像伦敦爱乐之声、柏林之声、维也纳之声，咱们我也有中国爱乐之声。像中国的作曲家们，郭文景的专场音乐会、谭盾、斯拉文斯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以及谭盾的慈悲颂交响合唱音乐会，再到陈其刚的小提琴、钢琴还有二胡三首协奏曲的上演，中国爱乐团的新音乐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也是会演出中国作曲家们的作品，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大家在关心什么？关大松说只看见去年工体拆了，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说的这个工体不是在那个方向，那个工体呢，其实也是为了迎接2023年的亚洲杯来重新建设和升级的新球场。那另外呢，我们说的中国爱乐呢，是在工体的，应该在什么东南的方向？那其实，在新建一座中国爱乐的爱乐大厅，所以呢大家可能说的是这两个是挨着的，所以呢希望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尽早可以看到中国爱乐进入他们的新音乐厅。那大同也说期盼爱乐的新音乐季的到来。那其实在中国爱乐的原定的计划当中啊，原定的计划我说说有哪些的大师们会来呢？像刚才我提到的指挥大师迪图瓦，那时过两年后呢会再次来，当然首先要看到疫情的影响，还有包括响号演奏家纳卡里亚科夫将首次与中国爱乐合作，另外呢还有钢琴家吉里尔格里斯坦、小提琴家莱昂尼达斯与卡瓦克斯，他的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也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其实我很期待这位与众不同的小提琴家。而原本呢将2020年其实要会演奏一场贝多芬协奏曲专场为音乐节闭幕的钢琴家斯蒂芬赫夫呢，会在时隔两年之后来到中国，但是一切都要看到疫情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这个对于音乐家的一些政策的影响，所以我们期待吧，一切都恢复正常健康，让艺术呢也是焕发出新的 那种生命力吧。好有活力啊，阿杰的演奏真的有活力。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阿格里奇担任独奏的德彪西的幻想，为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幻想曲，而指挥呢则是巴伦博伊姆。说到阿格里奇，我记得前两周讲过他和阿巴多相遇的故事，那是他的年轻的时候。那在这里呢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钢琴家阿格里奇与钢琴指挥巴伦博伊姆合作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录音。其实呢，为什么要说这张专辑当中的录音呢？因为在今日古典当中呢，也有一个消息想和大家分享，那就是什么呢？阿格里奇音乐节。在今天，在我们看待今天的音乐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习惯了两种形态，一种当然是去线下真正的去体验音乐会的感觉，支持台上的音乐家们，还有一种呢就是线下，线下呢就是国内外的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看看现场直播。那其实呢，线下的音乐会就有多种多样，其实我也在反复的Q 到我们的五月时光系的音乐会，今年呢也是由于 疫情的影响在八月份暂停了，九月份、十月份是否考虑重开呢？其实也关键看政策的影响，看音乐会的影响。每次的五月时光都会在不同的场地，而阿格里奇呢，说回到阿格里奇，说到他的这个钢琴节。其实呢，阿格里奇是很有意思的，他创办了阿格里奇钢琴节，也单是很特别的人，因为他几十年来不是愿意弹单独的独奏的音乐会，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搞起他自己的阿格里奇音乐节呢，去连续多场，又完全是就是单独演奏狂的那种架势。那在阿格里奇音乐节上呢，也是在今年前些日子开幕的阿格里奇音乐节，在音乐会的开幕式上，他与巴伦博伊姆合作演出双钢琴与四手联弹曲目，包括莫扎特的 D 大调双簧钢琴奏鸣曲，还有 G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的双钢琴版，以及比才的儿童游戏四手联弹。从分量上来说呢，儿童游戏更接近重头，而两位钢琴家在莫扎特 K488 与德彪西的作品中呢，更显露出更强的魅力。而说到这一首，其实法国作曲家一向是阿格里奇喜欢的，而这首幻想曲其实我们听到的次数不是很多，相比他其他的牧神午后啊、德彪西的大海啊这些作品，没有像那些作品要熟悉，但是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们现在刚才听到的是三乐章，现在回过头来听到的是二乐章。这首作品呢，虽然不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它可以说充分表现了德彪西高超的管弦乐的感觉，而且它的配器以及作曲家印象派风格的集中体现。而且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知道演奏是阿格里奇，指挥是巴伦博伊姆，那其实他比较擅长演奏风格的作品，阿格里奇演奏的时候非常的奔放，那巴伦博伊姆呢也是为阿姐拽回来不少，那让这首曲子兼具这种幻想曲的浪漫与灵性。好了，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再了解今天的古典音乐世界。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还喜欢这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我记得在我们五月时光的四月场，当时大花冠演奏家范磊和钢琴家盛元还共同合作过这首作品。那一场是在英兰国际中心的四月场五月时光，你还记得吗？门德尔松的作品，他天生就有一种特别的质感，既浪漫也优雅。无词歌，没有词的音乐，那是在门德尔松1830到1845年创作的。下半时段的第一首带来这首作品呢，其实这个版本也很特别，来自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丹尼尔·奥登萨默与我国的钢琴家王宇佳的合作。他们生活中也是好朋友，那其实除了合作专辑，也常参加不同的音乐会。而说到今日古典嘛，今天这个话题古典流行，今天古典音乐上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单簧管演奏家丹尼尔·奥登萨默其实就将加盟维本音乐这个亚洲的经纪公司，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听到丹尼尔·奥登萨默会来到中国再次演出的。这位有型的单簧管演奏家在现在不少的尝试，既是单簧管演奏家，其实也尝试了包括指挥。而说到奥登萨默，其实是一个单簧管的大家族，他的父亲是恩斯科·奥登萨默，是前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母亲塞西利亚是大提琴家，而他的弟弟呢，安德烈，他呢也是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所以他们的单簧管家族呢，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同的好厉害的单簧管的协奏和室内乐，当然也是担任的像有柏林爱乐的首席，有维也纳爱乐的首席。那其实单簧管奥登萨默呢，也同样是柏林爱乐的单簧管的演奏和首席。而他们奥登萨默父子三个人的组成的单簧管三重奏，也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Thank you. 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听过了阿格里奇与巴伦博伊姆的合作，那首作品来自德彪西的幻想钢琴与管弦乐队的协奏曲。那下半时段的这一首呢，又是一首钢琴协奏曲，同样是法国作曲家的，这里呢却是拉威尔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G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呢是我刚才提到的钢琴家王羽佳。还记得上周在今日古典当中，在古典流行为大家介绍了，那王羽佳呢将钢琴兼指挥，指挥刘森音乐节乐团。那上周我也说了这个消息呢，我会继续跟进给大家追到。那下面最新消息就来了，王羽佳指挥的到底刘森节日管弦乐团指挥了没有啊？到底他单没担任过指挥啊？到底指挥的怎么样呢？音乐会是否进行呢？先来听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一会儿再来和你追这条消息。法国当时的作曲家，印象派和新古典的乐派不同的音乐家，但是却充满着在20世纪初的那种奇特的音响。那时候的时代是什么？就是古典传统调性，像贝多芬呀、布拉姆斯啊这样的传统调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浪漫主义音乐也走下了圣坛，肖邦也过去了。而那时候当勋伯克建立了12音还有无调性的音乐开始日趋兴盛，这时候闪亮的心亮起来了，它闪着现代音乐的光，就着古典的色彩，而那种音乐调性还有新兴的爵士音乐风格，那这就是拉威尔的得意之笔，我们现在听到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 是第一乐章。其实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心里不禁暗暗叫绝，羽佳真的是好样的。其实在国际上的钢琴家当中，王羽佳绝对是很特别的，他是在当今世界上演奏更加现代的钢琴音乐家的代表。其实他演奏古典也是不同的。那其实关于他的消息，有时候有不同的说法和声音在国际上。比如说羽佳总是穿着很暴露的晚礼服一般的裙子来现场演奏，这是他的特点，那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是有时候还会指责，受到他的行为的指责。比方说在去年2月21号，当时王羽佳独奏巡演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当时他是戴着墨镜出现在舞台了，径直走向钢琴，快速鞠躬，这是羽佳的特点，并且开始演奏，没有向观众致意。那很多观众觉得有时候奇怪，有的笑了，觉得以为是羽佳故意扮酷为之。但是接下来他演奏的每一首作品的时候，他也都站起身，但是不带任何微笑的迅速鞠躬。离开舞台的时候呢，他的肢体语言清晰地表明他就是在冷落观众，有的人这样觉得。后来呢，甚至有些观众就是很多的人呢，就是包括觉得他玩过火了，有很多失望，包括维多利亚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指挥家塔尼亚米勒，他呢还是说过他音乐会的原文的情况。事实上是怎么样呢？其实之所以羽佳是这样，当时是因为在当时他在加拿大入境的时候呢，就是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说到达温哥华国际机场后呢，他快被扣押了超过一个小时，并且遭到了尖锐的询问，他觉得很受羞辱，也被觉懊丧。离开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赶去演出地点了，差点要取消，因为他哭过，眼睛仍然红肿，所以他决定戴墨镜。他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怎么样来弹好这场音乐会上，而且在音乐会的观众当中还有他的指挥格拉夫曼，他的老师格拉夫曼。羽佳的这份表白呢，也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谅解，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塔米亚米勒。那米勒也很快发文致歉。那其实呢，有的人质疑羽佳的临场表现不够专业，声音依旧存在，但是不得不说，其实羽佳选择登台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他仍然以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技术音乐上的无可指责来献给大家。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音乐家在迈向国际的不同。而且羽佳算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音乐家了。说到他的这场钢琴兼指挥的音乐会，回到我们大家关注的亮点，在8月19号，今年的8月19号，前些日子刘森音乐节的管弦乐团发布声明说，21号和24号两场音乐会呢或做出调整。由于指挥家雅尼克因病取消演出，王羽佳还有 George Abbas 还有很多的音乐家呢以及赫鲁萨都将担任指挥。所以羽佳到底担没担任指挥呢？事实是羽佳在21号的这场音乐会当中边指挥边演奏钢琴。但是呢，莫扎特这首作品呢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指挥的动作。那很多的其实从钢琴走向指挥的音乐家，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巴伦博伊姆呀，还有包括伯恩斯坦呀，也都有过很多边演奏钢琴边指挥的惯例。那钢琴呢，大家通过钢琴家的肢体语言呢也作为一种指挺乐队的情况。所以在8月21号的这场莫扎特的音乐当中呢，羽佳是边弹琴边演奏了。在接下来呢，来听听羽佳经常会作为一个加演曲目的一首改编曲，既现代又古典还爵士的《鸳鸯茶》。这里是古典流行，带给你午后的那杯茶，还是咖啡。Thank you.